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阿黑歌与阿石马，穆玄甫演唱的草原之夜，李谷一带出的难忘今宵。 紧跟是妈妈，天朝的石林生花的梯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水呀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紧跟是妈妈，天朝的石林生花的梯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深呀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石马， 阿黑哥 阿石马， 阿石马。

Thank you.

柔啊，美丽像绿色的雾游。竹楼里的好姑娘，光彩夺目像夜明珠啼啊，多少深情的呼噜声，对你倾诉着心中的爱慕。 奶的嘴儿啊，挠痒痒的老头乐。

来吉祥和安宁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彩蛋卓玛演唱的《吉祥的月亮》。

个乌鸦，到了一个乌鸦，什么开花一咕噜啊，这个花名憋不住俺呐，蹦啊跳啊，花里的金兰金，里的那朵梅花落呀叶儿呀，每当开花一咕噜啊叶儿呀，说了一个拔呀，到了一个拔呀，什么开花吹喇叭呀，这个花名憋不住俺呐，蹦啊跳啊，只把开花吹喇叭呀叶儿呀，说了一个枝呀，到了一个枝呀，什么开花花好吃呀，这个花名憋不住俺呐，蹦啊跳啊，开花开花花好吃呀叶儿呀。 下面请欣赏的是廖沙带出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都达尔和玛利亚》，彭丽媛演唱的《绣荷包》，温可铮带出的《我们美丽的家乡》。 从山上滚下来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心儿放纵啊，